好，我哋翻嚟我哋呢个礼拜嘅军事消息啊，军武器言啊，系咪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咁咧就哇呢个礼拜咧就大家咧就真系发觉咧战云密布系咪 ，Alex？ 系啊， 真系你发觉咧好似全世界咧硝烟四起啊，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逐个地区睇啊，嗱，无论咧你睇咧我哋东亚呢边啦，嗱东亚呢边咧就有我哋嘅伟大嘅习近平系嘛，咁咧佢咧就去咗出席呢个博鳌论坛，咁咧你唔好以为咧佢自己一个人去喎。佢帶埋成班軍隊嘅喎，咁你發覺咧喺南海咧有軍演啦。其實咧唔好話南海咁遠啦，其實只不過係博鳌論壇行出少少啫嘛。你知唔知勁到點 ，Alex？ 勁到咧，原來咧嗰度啲遊客喺沙馬啲遊客啊，直頭啊喺個海灘度影到啲軍艦咧，勁唔勁啊？ 咁犀利！ 即係根本近到 zoom 到嘅，咁所以話係好近啊，直頭喺博鳌論壇出面。有咩用意咧？我哋陣間講下。 哇！ 好啦，咁啊東面咧有呢樣嘢啦，咁啊跟住咧台灣咧又有啲嘅回應翻啦，因為咧嚟緊大陸咧會喺台海咧做翻個軍演喎。咁呢样嘢呢其实触动到台湾㗎嘛。咁呢个呢我哋又会喺解放军消息度讲下啦。好啦，咁另外呢就战云密布呢，我哋呢今次呢就要 day back 返去呢就叙利亚嗰边喎。咁叙利亚呢边呢，如果大家呢近排有睇新闻都知㗎啦，就係叙利亚呢近排呢系咪呢喺返佢哋首都东面嗰个位置呢，咁佢哋呢就对住嗰啲嘅我哋叫叛军啦，系咪？咁呢就攻击嘅时候呢，其实老实啦，赢就係时间嘅问题㗎嘛。 或者反抗军啊。 係啊，反抗军啦、啊。但其实呢佢今次呢就被呢 claim 呢就佢哋做咗呢个嘅化武攻击㗎嘛。咁令到呢好多平民死伤，尤其是呢每次呢只要有小朋友出事呢，就触动到西方媒体同埋全世界媒体㗎。 叙利亚嗰个沙滩死咗个细路仔一样。 跟住就即刻话欧洲要收用难民啦。係咪即係嗰單嘢。咁所以呢其实呢啲呢就变咗呢就今次叙利亚个压力就好大。咁呢个叙利亚压力咁大之后呢，大家呢就即刻呢将个镜头呢个科呢一抢抢咗去呢特朗普度喎。咁呢特朗普呢大家知嗰啲 Twitter 就梗係不停发功㗎啦。咁呢 ,Twitter 总统。 係啦，即係 Twitter 总统嚟㗎嘛。咁呢啲人就话啦，其实今次想点玩呢，嗱我哋呢就即管呢今日呢就讲讲佢啦吧。嗱首先呢我哋先咁讲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就特朗普啦上次呢就用咗59支呢个嘅巡航导弹呢，係咪战斧㗎嘛。巡航导弹就教训咗呢个叙利亚嘛。而当时其实炸呢争少少呢，连啲俄罗斯啲战机都炸埋㗎嘛。因为嗰阵时啲空军基地有俄罗斯战机啦。咁有啲就走得快，有啲都濑嘢㗎。咁当然会都有啲人死伤啦，其实唔多。其实据闻呢就好多人都已经撤退咗㗎啦。即係收到呢个情报，咁但係都走唔晒。 我话啲俄罗斯啲地中海海军走晒喎。 地中海啲海军啊，因为嗰单嘢呢单嘢系嘛，喂正路啊，仲唔走啊？你知唔知你唔好话啦，叙利亚都撤退啦，佢政府军咧喺某啲知道佢高危地方咧，唔要空城计，即刻揾个诸葛亮坐阵， 即系好似以前啊，呢、這个伊拉克咁啊，拥晒啲米格肌肉衫啊， 系啊，即刻就匿埋等你睇唔到先啊嘛，系咪？嗱，我哋先讲咧，就美国打人之前咧，通常咧都会有啲前奏噶嘛，佢其中一个前奏系咩咧？就话原来咧佢出动咗一啲咧叫巡逻机啊。巡逻机，咁呢个巡逻机咧就出动咗巡逻机同埋呢个电子侦察机啦。其实呢啲系咩咧？就因为大家知咧，叙利亚都有个俄国嘅军事基地，一个海军基地，一个空军基地噶嘛。咁咧佢咧就附近飞，系啦，咁咧就研究咧，例如啲叙利亚嘅军机嘅机场咁样啦，同埋一啲嘅化武设施嘅地方。咁咧有一个咧 James Defence Weekly 咧，呢个咧就詹士防务周刊或者叫简氏啦，冇所谓。咁呢个咧英国一个好出名嘅周刊啦，咁我讲啊，咁啊讲到咧美国咧六架 P 8啊。而 P 8大家熟咧，海神啊，波塞冬啊，咁呢架嘢咧系比 P 3 C 系劲噶吓，呢部嘢系最新嘅美国，咁咧就做一啲嘅巡逻啦、反潜嘅。呢架嘢你冇睇少，呢架嘢咧，日本有装备，台湾咧就买咗佢哋啲旧机 P 3 C， 但系你又冇睇少台湾，台湾买咗 P 3 C 都劲过以前佢哋用嗰只鲨鱼嗰部嘢噶咯， 比较世界啫。 系啊，但系而家呢个咧个即系嗰个巡航嗰个嘅幅度会大啲啊嘛，个行程样嘢，咁啊电子装备会 upgrade， 咁因为 P 8咧系依家美国现役最先进咁滞噶啦，咁啊再加埋 EP 3系啦，咁呢个咧就北约制式嘅。咁呢个电子侦察机，咁咧就基本上咧就喺呢个叙利亚东面啊，咁尤其是咧俄罗斯个叫空军基地噶嘛，系啦，咁咧就喺上面咧喀穆米姆啊，咁啊上面同埋海军基地塔尔土斯嗰个后勤基地上面咧就飞，啲人就谂啦，哇你咁样飞喺边度飞咧？嗱 ，Alex 都讲啦，就喺意大利嗰边飞最近噶嘛，系嘛，咁啊意大利嗰边飞过去嘅，咁啲人就话依家咁样飞有咩用意咧？就系影晒相， 系。 及晒你先，已经预先侦察咗，就等于咧嗰啲追击手咧，首先系咪咧隔篱有个人咧帮佢睇好晒， 系望晒呢样， 望晒边先，然之后就通知追击手落手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咧嗱，大家睇住啦，即系话咧随时喐手系咪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接住咯，咁一接住咧，啲人就谂啦，咁咧集唔系应该阿侵侵啦，侵侵咧如果要玩要即系集有咩板斧系咪啊？ 嗱，通常咁嘅，美国炸人咧就有几个节奏嘅。第一个通常最好咧就揾啲最平啲炸人先。咁啊，揾啲最平同埋最唔会死人嗰啲 导弹啦， 系啦，咁一定个导弹啦，咁而导弹就梗系唔用陆基噶啦，就一定用海基噶啦，用海基最好边个咧就系用驱逐舰， 系 啦，咁咧通常咧最好用咧就系呢个嘅战斧巡航导弹，最好噶啦，因为佢嗱，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以前讲过咧，佢又 cheap， 即系就唔系 cheap 嘅，$100,000咪发嘅， 一层楼一个单位一支咯， 即系你大概新界楼咯，新界楼咯，即系一支就咁啊冇咗新界楼一个啦，咁咧就$100,000，但系其实对美国嚟讲就好平嘅，尤其是咧冇发觉特朗普咧今年落 order 咧要 order 好多支导弹啦，咁大家谂咯，其实系咪依家烧紧货？其实系咪依家帮咧战斧烧紧货咧？嚟紧咧就等佢哋入多啲货。系啦，咁咧就会准备咧，就将啲战斧巡航导弹嗰啲驱逐舰咧，全部就到位嘅。咁咧基本上咧，佢就有两架，咁咧就两架咧，依家咧过咗去。另外咧，你知啦，佢喺卡塔尔嗰边有个空军基地噶嘛？咁卡塔尔空军基地咧，其实佢又有啲机噶咯，随时咧可以喐嘅。 系 啦，咁另外咧仲有潜艇，大家知唔知啊？ 系 啊，潜艇嗱，美国咧要讲讲佢啲潜艇。嗱，首先咧。美国潜艇咧就分两只啦，一只就攻击型噶嘛，一只咧就叫做系我哋嘅战略导弹啦。佢战略导弹入面咧有细分咧，就是、一只叫 Ohio 啊，俄亥俄啊。咁俄亥俄入面咧，原来佢有两种型号噶，咩两种用途。一种咧就真系载核弹射嚟嘅三叉戟，另外一只咧就系咩咧装战斧噶，佢改装咗。咁咧，佢大概咧就有唔知十只八只改装咗嘅，就专系攞嚟做呢啲用途噶啦。咁、特朗普同佢简直绝配嘅。咁咧就今次咧就呢啲嘅潜艇咧，如果一声 order 咧，潜艇已经可以发射啦。所以咧，潜艇嘅好处就系你连睇都睇我唔到，你又睇我唔到，系咪？咁我就射鬼死你啦。咁咧我唔使咧冒险咧将我啲水面舰攞过嚟。咁变咗咧就 系 水面舰嘅好处就系我摆明吓你嘛。潜艇个好处就 系 我真系隐藏实力， 我阴你， 所以我摆明再明再暗我都赢你噶啦呢王，你死梗系叙利亚咁样。咁另外咧讲到空军咧，大家咧不得不防咧喺条卡塔尔，我哋咪成日讲呢个国家俾人封锁嘅，咁就当然就美国除外啦。咁佢个基地上面咧原来有 F-22 噶吧，唔系讲笑噶 F-22， 所以点解嗰阵时咧可以 F-22 用苏三玩得咁开心啊？因为卡塔尔有 F-22 嘛。 Okay. 但系当然啲人就话，咁其实咧俄罗斯喺嗰度啲防空系统都唔系流嘅。你乜之前都击落过以色列啲战机噶嘛，即系咪流噶嘛？咁当然咧，就会唔会出动到 F 廿二咧？我觉得唔会咯。 即 系我觉得只需要咧，好似上次咁放你59发烟花咧，你都够死啦。不过咧，如果出战斧一样唔好，佢慢啊，亚音速啊，即系你射实人哋卫星已经侦测到咧，咁变咗咧，其实都走得甩嘅。即系理论上啦，即系佢好多战机成嗰啲，佢都应该已经撤退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咁样打咧，成效咧就唔大。不过做 show， 我俾你睇一睇咯。咁、你就知道嗱，我唔系流嘅美国，我炸你就炸你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几好睇嘅。咁另外咧，另外一单咧又系坚嘅。咁呢个今次咧，我哋就讲咧有呢、这个嘅 F-15 啊。咁咧 F-15 咧就讲啦，呢、这个 F-15 咧就俾人哋 detect 到啊。咁咧就话咩咧？就嗱啲人咧就全部谂啦。咁特朗普咧就准备要炸佢嘅时候，就无啦啦咧就发觉咧就俄罗斯讲噶呢单嘢，就话咧有两架 F-15 就射咗八支飞弹过嚟，就想炸咧。喺嗰度有个叫提瓦斯嘅空军基地。咁呢个空军基地咧，咁当然都系属于呢个嘅叙利亚噶啦，系咪？咁佢哋就讲啦，个时间咧就系凌晨嘅，即系黑掹掹嗰阵时啦。咁咧就有两架嘅 F-15 入嚟。咁然之后咧就射咗八支，咁咧就其实俄罗斯都好劲噶啦，佢已经帮佢截咗五支噶啦，咁、但系咧都仲有三支嘅炸到机场。 但佢用咩导弹炸咧？ 呢度要讲啦，嗱 F-15 啦，咁嗱大家谂啦，即系正路如果 F-15 咧就炸可以掟啲炸弹过嚟啦， 有 JDM 都得， 系嘛 JDM 又得啦，或者甚至乎系远距离少少嗰啲导引嘅炸弹啦，系啦，即系嗰啲叫主动雷达嗰啲都得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啲人就话边个国家做啊？系咪美国啊？咁 F-15 系咪？咁大家唔好忘记喎，喺中东咧有个国家都好中意用 F-15 噶。呢、這个咧就 系 以色列喎。咁所以咧，其实今次个矛头就唔系美国，今次个矛头就调翻转系讲以色列。咁咧就话啦，以色列咧原来佢有前科噶啦。以色列咧以前咧试过炸过呢个机场噶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呢个机场咧，因为咧就货佢哋起飞咧，咁咧就所以咧以色列近近地咧都成日炸佢嘅。 哦， 系啦，咁呢单嘢，咁咧，我觉得以色列同叙利亚个仇口咧，其实已经定咗噶啦。之前你炸我 F-16，系嘛，你又炸呢个嘅沙特阿拉伯 F-15， 咁所以咧，叙利亚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真系若然未播啊。咁真係西方國家唔會放過佢嘅，我自己覺得呢單嘢。咁睇下普京呢可以撐到幾耐啦。但係聽講普京都生涯喎，係咪 ,Alex? 係 啊。你 update 我喎嗰次係咪， 係啊。 你咪話佢哋股市崩崩盤啊。 咪就係一個 PP, 因為一個關税、啊、即係嗰個政策之後佢即係聽返第啲節目講返啦。 係。 呢個俄羅斯女財。 咦，系咪嚟香港上市有讲？ 系简称 俄罗斯女业， 简称俄 女，俄女。你唔好嗱，以为个女系女仔个女， 系 女降个女啊！大家注意啊，系 跌咗40%。 哇，40%啊！ 系啊， 哇，执笔噶咯， 系啊，跌咗40%，基本上就吓呢个评级系 unclassified 啦。 梗系啊，去到哇，大佬四成、 啊， 即系你 Alex， 你幻想你突然间你人工冇四成，点算啊？ 唔系我资产冇四成， 系啊资产冇四成，我真系大镬噶， 仲要将来 冇40蚊， 系我资产即时冇咗四成， 即时 仲要系 继续跌， 之后都系冇单嘅， 系之后冇单， 即系之后都冇粮出嘅咁样，几大镬 系啦系啦。嗱呢个咧小道消息讲嘅吓，就 系 话咧而家都未证实嘅，但系咧好多报道讲噶啦，就 系 咧首先俄罗斯嘅股市崩盘啦，一单日跌咗12.几%啦，单日啫，未计之后啊。跟住咧，最恐怖就 Alex 话斋啦。嗱，你首先唔见咗身家咧，就算啦。 系啊， 依家仲要冇受报，点冇受报咧？ 冇单。 边个同普京隔篱嗰啲人做生意？ 哦、 我咧就会断你米路。 哇！ 系啦，仲要系咩咧？就是、如果你同普京身边啲人一做生意，我咧就会周你。咁就系咩咧？例如话你洗黑钱啦，或者系你银行户口冻结啦，总之我任何方法周你，你冇理，你死紧噶啦。咁于是咧就要孤立呢个普京同佢身边啲人。咁咧就令到佢众叛亲离啦。咁啊，身边啲喂，不如算啦，普京，我哋都系保持佢啦。 冇搞啦， 咁慢慢咁内部就令佢崩盘系嘛。咁呢个都好高招系嘛。 系啊， 呢个系咪都系美国习惯玩嗰啲？ 断你财路啊！ 系啊，断人衣食 系 啦。咁、啊、其实你即系杀阿普京父母系咪啊？今次 差唔多 啊。哇，所以其实就大镬噶呢单嘢。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又要讲下嗱，配合翻咧美国咧，其实咧就头先我哋系咪讲翻咧就中东嗰边个战情啊？咁啊，战云密布咧就不在于呢单咁少嘅。咁另外咧，美军咧原来咧佢喺西太平洋啦，大家知咧成个太平洋就好大嘅。 系， 但系咧就习近平曾经讲过一句嘛，佢话中国咧其实咧系容即系成个太平洋咁大，其实系容得下两个国家。咁啊，当然意思唔系俄罗斯啦，就梗系讲大陆啦。咁咧就當然你調翻轉啦，你問希拉里奧巴馬都唔會認同嘅，咁何況阿特朗普係咪？咁於是咧，美國咧其實咧都知道，依家咧南海咧，你再俾啲即係中國大陸咁樣玩落去咧，佢真係咧會玩到變加勒比海嘅，真係會變咗個加勒比海，你冇得玩嘅咯喎！你再變加勒比海，咁你以後啲國家咧，例如最勁嗰個新加坡都要投降，咁點算啊？咁美國啲盟國咪全部跪低，咪最後變咗中國啲盟國。咁調翻轉成個東南亞，其實調翻轉變咗中國嘅南邊嘅大門。咁美國冇定企㗎喇喎。 嗰陣時咪而家佢做緊嘢咪即係以前嗰陣時二次大戰日本仔想做嘅嘢囉。 係咪 即 係霸晒紅霸整個大東亞共榮圈。 係啦係啦。 不過而家爭在未講呢樣嘢嘅。 爭在未講。 佢唔係喎，佢依家叫做人類共同體㗎，命運共同體。其實係咪即係等於大東亞共榮圈嘅另一邊就。 咪呢個咩。咩人民人民大团结嗰啲咧，即系 系咯，唔知佢想玩乜啦。其实啲口号咧，共产党大把啦，系咪？即系当年嗰啲咩三反五反啊，嗰啲咩好省啊，咩总路线嗰啲咧，细个背到黐筋嗰啲咧，17个字嗰啲啊，嗰啲啊。好啦，咁咧今次讲翻咧，美国咧喺西太平洋咧布置啲兵力。今次咧佢用咩咧？今次咧佢又用咗一啲嘅无人机啊 ，MQ-4 啊。系啦 ，MQ-4C 啊，叫做 Trident 啊。咁如果大家知咧，通常美国有 MQ-1 啊、MQ-9 嗰啲噶嘛，系咪？咁 MQ-1 嚟紧退役，我哋讲过系咪？ 系太旧啦， 因为太旧啦，同埋咧维修同训练都无谓啊。 系啊， 咁啊，倒不如用最新嗰啲 MQ-9 啦，系咪？咁呢个咧，原来 MQ-4C 咧系全球鹰嘅最新版本，升级咗嘅。咁呢部嘢见见地，咁咧而家咧会首先摆两架关岛。系啦，嚟紧咧，去到2021年咧，就会摆够4架。哇，咁真系我想讲咧，一架都飞成20-30个钟啊嘛。咁你如果摆4架咧，就真系好鬼劲噶。佢巡逻嗰个海域咧就好大。咁变咗咧，如果有呢啲无人机之后咧，就变咗咧大陆咧嚟紧嗰啲潜艇啊，或者大陆嗰啲船舰咧，你做任何咧鬼鬼祟祟啲嘢咧，佢就无所遁形噶啦。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大家知咧，就是、今年年初咧，台湾咪俾人捉到咧，佢将啲油咧运俾北韩嘅。咁大家如果咧即记性唔系太差，都记得咧系无人机及到噶嘛呢单嘢，系 Global Hawk 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知啦，因为 Global Hawk 咧屡建奇功咧，其实呢只嘢争在咧唔系吊啲炸弹炸鬼嚟嘅，其实都唔使嘅。佢飞到咁高，你就炸佢唔到，系咪先？ 都讲紧二万米。咁所以咧，佢咧只要及到嘅嘢咧，你死梗啊！即系佢咧完全咧可以将个卫星链咧第一时间咧，其实光速咁滞啊！其实基本上咧就成个美国都知晒。咁起码咧关岛、夏威夷咧，佢已经可以有反应噶啦。 系， 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单嘢咧，大家咧就摆明咧，佢哋应该针对大陆噶啦。 系，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再加埋嗰啲 P3C 啊、P8A 啊嗰啲咧。其实大陆嘅潜艇都你好难走得甩啊！咁大陆咧唯一嘅希望玩咩咧，就要发展第三代嘅核潜艇啊！第三代即系讲紧0595同096啊！咁呢个咧就嗱，即系有机会咧就有啲特辑咧，解放军专辑就讲轻微讲下佢啦。 好啊， 好咁咧就最后呢单讲埋啦。咁咧就呢个中共嘅海军啊。咁咧呢个咧都要讲下，因为咧习近平咧近排都系有啲动作嘅。咁大家知咧就博鳌论坛咧系今年咧第一个主场外交嘛。咁呢个博鳌论坛咧就困喎。博鳌论坛咧之前咧大家咪发现咧，我哋讲过啦，南海咧咪军演咗40架军舰嘅，再陪住呢个嘅辽宁舰噶嘛。咁咧表演嘅时候咧，另外咧而家再画咗咧，啱啱喺沙马出少少，就是、我哋头先讲咧海滩咧游客都影到嘅。辽宁舰啊喺嗰度咧就封咗，就唔俾飞嘅。系啦，咁嗰度做一个海上越南式。咁咧最过瘾地方系乜嘢咧？大家有冇发现点解当全世界嘅元首或者重要人物喺度嘅时候，你要喺佢出面玩军演咧？ 系 系咪即系等于佢出面攞张支枪指住你个头嗱？大家今次咧，我啲嘢咧噏完啦，你哋唔做，你死晒啊！全部 俾啲颜色你睇， 系嘛？即系摆明就军事威吓你。咁所以咧呢单嘢咧有冇政治味咧？我觉得有政治意味嘅，就讲俾你听咧，就系嗱，而家我王者，即系我而家喺度君临天下，你有啲咩依喐咧，我炸你。但系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就有啲小镬鸡嘅。即系老实啦，如果你真系坚嘅，你使乜喺呢个时候攞支枪指人啫？ 系 咪先？如果你真系坚抽嘅，你调翻转，人哋咧喺出面开会的时候，你即军舰走过人哋门口， 哦， 咁你就劲啦，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就是、做俾国内市场睇嘅， 系。 咁你对我哋嚟讲咧就冇乜意义嘅，我觉得 系 啦。咁啊，即系自己打 J 咯。 好，咁个辽宁舰都嚟过香港噶嘛？ 我知，咁呢个国民教育嚟噶嘛？系咯，其实系咪？ 系咯，所以系得我哋知系阿良家好啫，系咪？ 好，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